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一提到巩汉林，也许会有不少观众马上会联想到他的《打工奇遇》《如此包装》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搞笑表演。今天，在《笑星传奇》这个单元中，我们就来说说笑星巩汉林的小故事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巩汉林的父母是河南梆子演员，小时候跟着父母走南闯北的生活对巩汉林影响极大，欣赏着舞台上的演员入木三分的表演，看着台下观众如痴如醉的表情，巩汉林反复思索艺术究竟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？不过这时候的巩汉林虽然喜欢艺术，却并没有想把艺术作为自己的职业。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巩汉林参加了考试，并成功考上了哲学系。大学念了好几年，巩汉林终于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哲学上，他还是更喜欢表演，喜欢那种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的感觉。于是毕业后的巩汉林去了家乡的曲艺团。然而巩汉林的艺术之路却并不顺利，怎么回事呢？听完他与岳红在199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小品《打麻将》，我们再说。 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给我拿钱！ 什么？300块钱你真的输光了？ 不输光我能回家？ 你这是什么样子嘛？啊，我们这个家里哪天有钱了吗？你看看， 找秤呢你？ 我不是找错，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啊，太太，确实没有钱了嘛。你看上个月你去拿这个双眼皮，2刀下去就是30块钱，结果呢还拉成了那个巴拉眼。然后嘛，你又去挖9坑，2个窟窿就是50块钱呢。紧接着就是去减肥呀，我倒不是心疼你减肥的200块钱。我是心疼你减下来的这个肥，你看我瘦成这个样子，你应该把这个肥贴在我的脸蛋子上嘛。 等等， 我不是短了，我是没有钱了。 没钱，你小金库呢？ 太太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我外面有长裤，里面有短裤，从来就没穿过什么这个小金库。 有没有？再说没有？ 就是没有。 打你金光灿烂！ 你敢？ 我不敢！你别干！